第43集，雄狮陨落。乌瑟尔和圣骑士们的英勇表现让洛萨情不自禁地为他们叫好。此时一名哨兵慌张地跑到他身边。 乌瑟尔，干得好！ 大人， 怎么了？ 又一波攻击，这次是在西面。 该死，去！ 洛萨一声咒骂，用马刺踢了踢他的马，冲向了新的位置。他不得不承认，兽人很聪明，洛萨没有预想到会受到攻击，士兵们也没有做好准备。虽然他曾经下令保持警惕以防万一，但大多数人都很松懈，认为这会是一场长时间的围攻，有的人甚至脱下了铠甲。现在他们为自己的松懈付出了代价。如果兽人们能够在多个位置上削弱人类防线，他们就能够突围并逃进周围的山脉中，这样就需要花上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来剿灭他们所有人。这也会给部落足够的时间重整力量，卷土重来。洛萨绝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，他冲入了新的战场。战马踏过一名没能及时躲开的兽人，然后他转过马头，减慢速度，分析着周围的形势。这次攻击的规模比刚才更大，更令人不安的是，他们之中还有六个食人魔，他们野蛮地战斗着，但并不像刚才那些人一样毫无章法，而是表现出了一些战术。特别是站在他们中央的那名高大的兽人，他左右挥舞着一柄巨大黑色战锤，长发扎成的繁复发辫在他脑后飞舞，每一下都打倒了好几个联盟士兵。这个高大的兽人有些特别，行动起来迅速而谨慎，即使身披巨大的黑色板甲，他的动作仍然十分优雅，这引起了洛萨的注意。不用说，这就是兽人们的首领。洛萨催马冲入战场，这时那个兽人抬起头来，直直地盯着他。他的双眼并非洛萨在其他敌人身上见到的血红色眼睛，他们是灰色的，而且充满了智慧。此时他的双眼微微瞪大了，似乎认出了洛萨。毁灭之锤打量着不远处那个骑着马的高大人类，笑了起来。那人带着盾牌与巨剑，有一双充满智慧的海蓝色眼睛，他就是联盟的首领，就是毁灭之锤一直在寻找的人。如果他能干掉这个人，就能瓦解敌军的战斗意志。 闪开！ 毁灭之锤砸倒拦在他路上的一个人类士兵，又踢开一个挡着路的兽人。他看到那个联盟的指挥官也冲进了战场，用剑在身边乱砍，丝毫不注意他造成的惨状。那个人类的目光紧紧锁在他身上，同样毁灭之锤的目光也紧紧盯着他的敌人。毁灭之锤大踏步上前，用战锤在纠缠碰撞的身体中清扫出了一条通路，丝毫不在意他打到的是兽人还是人类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冲到那个人身边，而那个人类也在做相同的事，只是更加谨慎。他并没有攻击他们自己人，而是希望人类士兵能够躲开他的战马和他的挥砍。最终再也没有别的士兵挡在他们之间，毁灭之锤近距离面对着那个人类。那个人骑在马上占据着优势，但是毁灭之锤立即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他的战锤向外挥出一道弧线，巨大的实质锤头全力砸中了马头，战马倒了下去，被砸碎的颅骨中涌出鲜血，四肢抽搐着。但那个男人并没有倒下，而是在战马倒下时拖出马镫跳到了一边，然后跨过马的尸体直接面对着毁灭之锤。周围的其他战斗的声音仿佛都退去了，这两名领袖举起他们的武器，一言不发地撞在一起，他们都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杀死对方。战斗异常激烈，洛萨是一个魁梧而健壮的人类，和大多数兽人一样高大而有力，但是毁灭之锤甚至比他更加高大，更加强健，还更加年轻。虽然洛萨在年轻和速度上稍逊一筹，他的技巧和经验则弥补了这一缺点。双方都穿着厚重的板甲，饱经风霜的暴风王国铠甲对黑色的部落板甲， 他们都挥舞着只有少数战士能够使用的武器，闪亮的暴风王国符文长剑和毁灭之锤家族的黑石战锤，两个人都不惜代价，决意要取得胜利。洛萨首先出手，他的长剑从身侧挥出，突然转变角度，从下方闪过毁灭之锤的格挡，然后在兽人厚重的铠甲上切开了一道裂口。毁灭之锤因为这一击闷哼一声，然后迅速砸下战锤反击。洛萨轻巧地退开一步闪过，但是毁灭之锤瞬间反握武器，又向上挥出战锤，这一下擦过了洛萨的下巴，让他趔趄一下向后退去。战锤迅速的另一击紧随其后，但是洛萨及时举起剑格挡了这一下。那一瞬间两人拼尽全力，毁灭之锤努力想砸下他的战锤，而洛萨则希望把战锤隔开。他们的武器在颤动着，但是两人都没有移动。随后洛萨扭转剑刃，成功挡开战锤。他踏前一步，趁着毁灭之锤还在试图转回他巨大的武器之前，用剑身砸中了他的脸，让毁灭之锤一时间晕头转向。但毁灭之锤用他控制的手一扫，响亮地打中了洛萨的脖子。洛萨被那一下打得脚下不稳，摇摇晃晃。毁灭之锤趁机收回自己的武器，恢复镇定。此时图拉扬正在与其他兽人交战，他猛力一击击倒了一个兽人，发现洛萨正在与一名高大的兽人缠斗在一起。当图拉扬看到自己的领袖，也是心目中的英雄，正面对着一个怪物一般高大、身着黑色板甲的兽人时，他不禁大喊出声： 不！ 图拉扬重整力量，挥出战锤，每一下都击倒几个兽人。他不顾一切地向着两名指挥官所在的方向杀开一条道路。这时缠斗着的两人都踏步上前，挥舞着自己的武器。洛萨用狮头盾牌接下了毁灭之锤的全力一击，冲击打裂了盾牌，几乎让他跪了下去。但是他的长剑正中兽人的胸膛，深深地划开了厚重的胸甲。毁灭之锤退后一步，他的唇边因为疼痛与挫败发出一声嚎叫，然后扯下身上已经受损的盔甲。就在此时，洛萨也重新站了起来，把手中已经无用的盾牌抛到一边，两人都咆哮着再一次发起了冲锋。没有盔甲的毁灭之锤现在动作更快，但现在洛萨双手持剑，能够挥舞长剑绕过兽人的防御。两人都结结实实地吃了一下，毁灭之锤的肚子上被划开了一道严重的伤口，而洛萨则被重重地打在身体右侧。两个人摇摇晃晃地第三次分开，在他们身边的兽人和人类则在各自进行着血腥的战斗，而两位强大的领袖一次又一次地碰撞在一起，每一次都在寻找着对手防御中的弱点，每一次攻击都给对手造成了伤害，自己也受到对手的伤害。两人再次靠近，毁灭之锤重重一拳打在了洛萨胸口，这股冲击让洛萨向后倒去，胸甲上都砸出了一个凹痕。在他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之前，毁灭之锤后退一步，双手握住巨大的战锤，全力砸下一击。洛萨举起巨剑，试图招架这凶猛的一击，剑身承受了全部的力量，然后被冲击震得粉碎。当这把传奇宝剑的碎片落到地上时，图拉扬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而毁灭之锤的攻击现在变得势不可挡，继续着他向下的弧线，打在洛萨头盔顶端，发出了可怕的嘎吱声。艾泽拉斯的雄狮摇晃着身子，条件反射般地挥出断剑，用破碎的剑刃切开了毁灭之锤的胸口，然后倒了下去。双方士兵都停止了战斗，眼睁睁地看着联盟的指挥官倒在地上，身体抽搐着，生命力从他体内逝去，四下一片死寂，一切都停止了，除了从他被敲碎的脑壳中涌出的鲜血。毁灭之锤摇摇晃晃地向前走了一步，抬起一只手按住横贯身体的伤口，鲜血从他的指缝中涌了出来，但他仍然站得笔直，然后费劲地把自己的战锤高高举过头顶。 赢了，我们所有的敌人也会这样死去，直到你们的世界属于我们。